或许是包容，或许是温柔，或许是一阵海风，或许是星空，或许是看见伤口的霓虹，或许在诗中，或许在梦中，或许是看见他的笑容，或许是广场下雨的那一刻，或许是呼喊我的时候，于是那一刻心动，我开始心一百种开心，一百种伤悲，或许是因为我们有时都像个傻子，或许是因为故事在对的时候开始，或许是因为我们除了真挚还有幼稚，或许是因为我